好，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是杰德， 我是末日。 今日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， 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。我哋嘅Discord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今个礼拜咧，好多大单料，系估唔到咁多大料嘅，而都几震撼嘅。咁先讲咗啲唔系太好啦，又未知嘅差嘅消息嘅。铁拳浪子嘅作者千叶彻离就入咗医院求医，佢讲法就系心脏有事、大动脉有事同埋喉咙有事。咁一个82岁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噶啦，老人家啲病痛特别多。咁佢就会话有新消息就拜托佢个太太同埋佢仔会更新嘅，咁佢嗰个网志。 佢仲有 keep 住写佢个 blog 嘅，咁即系佢呢个年纪真系睇住身体啦吓，咁啊暂时应该仲未有事嘅。即系冇见我你一开始讲佢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冇事， 啱唔啱先？ 咁老人家嘅尊重下啦。好，咁啊讲翻后生女啦。高规加奈子就喺11月1日就宣布有限度回复活动。咁之前讲过啦，佢因为积压力太大，就身体就适应障碍，就身体又不适啦。咁休咗成3个月嘅，喺8月头就要休到10月尾。咁咧就11月1日咧就宣布话有限度复活。咁咧11月中嘅阿 Jelia 嘅演唱会咧就唔得啦。但系咧11月尾佢个啲event 咧唱歌仲得嘅。咁有啲 fans 又问咗点解佢唔参加 Jelia 只系 set 跟演唱会，咁好简单。11月1日复出，11月中你就要演出啦，2个礼拜连条毛咩？根本上唔够时间嘅。 唔止唔有时间，仲要系啦，你啱啱复出，梗系做啲轻骑嘢啦，点会一嚟就做最重、最大镬嘅 live 啫？ 仲要歪重飞喎、 啊。系啊，最对声又好，歌手又好啦，呢啲 live 系最重嗰下。冇理由一复出就去搞啲咁大镬嘅嘢，梗系由啲比较轻骑少少嘅开始做起噶啦。 嗱，最重要就系佢依次复活咧，其实大家 feel 到嘅就系佢其实准备咗年尾Aquas 嘅演唱会嘅，因为佢差唔多，佢应该有2年冇喺佢成一团九人啊，有两年冇开过正式嘅演唱会啦。其他有演出过嘅，大家一系网上演唱会，一系嗰啲event 活动。佢自己演唱会系今年12月29号、30号两日咁。呢个时候复出2个月时间俾佢操翻嘅体能嘅话咧，系赶得切嘅。但你2个礼拜后就一定唔得噶啦，所以咧可以体谅嘅，同埋咁 Aqua 梗系仲要自己Jelia 演唱会噶啦。 所以妈妈话呢2个月佢算系复健中咯，即系所以咪叫有限度复活咯， 操体能咯，我叫操体能咯。 啊，操翻先咯。 因为你体能咧，你一个3个月嘅话咧，基本上所有体能打回原形噶啦。好啦，咁另一单就其实真系大消息嚟嘅，就系声优事务所 Profit 就宣布关门啦，佢系咪执笠嘅？总之就系喺2022年3月尾咧就会正式就结束营业。咁最大镬嘅当然唔会系由木壁鬼头明理石川界人高本信彦啦，呢班人佢行出嚟自己独立又好，开事务所又好，租其他事务所好，佢根本上唔惊冇 job 做嘅。 但系总之佢唔休 job 啦吓，即系 咪就系咯？问题就系啲新人啊、训练所啲就最大镬啦。咁咧。喺呢个时候咧，江本信彦拍出嚟拍心口话 ：，Fulfill 系训练我成才嘅，我而家就要回报事务所，我拍心口，我开间事务所照顾新人同埋啲训练生。 公司即系法律上佢就唔系承继 Fulfill 嘅，咁但系佢业务上就可能系会基本上系完全承继咗 Fulfill 噶啦。所以佢都讲明啦，只要系之前嘅相关嘅，佢哋全部可以过动喺新嗰度。我估连包括事务所啲员工都应该包括在内嘅 一部分啦，因为有另一讲法就系话，事务所里面有啲声经理人佢会自己开事务所，同其他声优一齐独立。 哦，咁你唔想继续，梗系唔继续啦。咁佢核心有顶硬上嘅啫，大部分声优都唔系好中意搞自己事务所，就系、是、麻烦啫嘛。当初都系嘛。 因为事即系讲紧就系事务所最大好处就系你唔使烦啊嘛，你会计又好咩 job 又好，有咩又叫事务所帮你搞掂晒佢。即系嗰阵就系打工点嘅好处就系、是。打工你唔使烦啊嘛，咩老细帮你搞掂晒啊嘛，咁事务所就咁样啫嘛， 同埋会蚀本啊嘛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自己出嚟孭飞嘅话，就事务所暂时都系计你嗰份啦，所以佢呢个算系拍春代嚟噶啦，只系咁啊。 咁啊，根本上难得真系难得入应一次咯，拍心口接话照顾师弟妹 啊。嗱， 另一单就系又系事务所嘅，咁濑户麻沙美就过档 Star Trail， 即系阿水树奈奈嗰间事务所。新事务所，咁最初以为依家事务所纯粹叫咩水树奈奈专用嘅，咁而家就多濑户麻沙美似乎会系一间正式嘅事务所，但系究竟有搞几大就唔知啦。跟住另一单咧就更震撼嘅，又系真系超大新闻，就系、是、上个礼拜日咁FitSide 嘅一个 lift 高升放送就爆咗一大食料，就系蓝条爱奶就宣布喺2022年月尾毕业，即系佢同阿伯叔咧合作咗12年啦，终于就要结束啦。 咁其实又唔系话预咗嘅，因为佢之前喺2009年佢接第一任嘅 Lau 之后 ，Fitzy 同八木子五字合作咗12年，但佢系呢个组合会红，系真系同蓝条爱奶息息相关嘅。冇蓝条爱奶嘅话咧 ，Fitzy 系唔会红到而家咁嘅级数。咁散咗又唔能够话系惨，因为音乐组合合作咗12年，太有习惯嘅话唔系好蛇嘅。同埋唔通而家我仲有人担心蓝条爱奶冇公开咩？佢只会工作多就接唔晒啫。 呢、这个叫算系叫拆档啦，其实理论上就系呢啲咁嘅合作形式咧。如果长时间依赖一边咧，总系会有啲拗撬啊、摩擦嗰啲嘢。咁佢到底系因为不和，所以咧佢冇讲，当然冇讲，佢台面一定会讲噶啦。即系我一开始睇嗰次蓝条爱奶毕业，掟消息嚟有条友仔特登拎走咗，你等佢净系讲呢几粒字，即系讲话吓咩事？即系有啲一时有啲吓亲。 因为呢、这个组因为呢个组合咧，就系爆料咧，当年因为 Lau 咧就离队，咁佢需要揾一个人代替佢，就三顾草劳拜托当时仲新人声优蓝条爱奶，咁就请咗佢之后一合作，佢第一首歌Only My Vegan 就爆红啦。就长咗12年，但即系有时音乐组合系咁嘅，因为你合作太耐嘅话咧，太习惯同一个声一把声嘅话咧，就会闷，咁咧就会要求有变化。其实呢样嘢可以理解嘅，好多啲组合咧，中途突然间会有几年，突然间两个人完全唔合作啊咁样，跟住之后又就翻埋一齐，就咁原因。因为太耐合作同一个组合合作太耐嘅话咧，会闷嘅，创作又闷，听嘅人又闷。咁呢个时候我佢需要有变化系好事嚟嘅。 你讲到咁似啲夫妻台拳期咁样。 系噶，喂，咁事实上好多组合你发现到系噶，突然间有几两三年，突然间两个有成个组合完全冇分开个时间轴，跟住又走翻埋一齐。 啊，好啦， 好啦，跟住咧依家就执笠啦。Gundam Cave 四店住一齐闩门，包括咗台场店、老抽店、大阪店同福冈店就一齐收皮。 包括上你啱啱新开嗰间啊。 系啦，就系几同情佢嘅，因为。呢啲铺头嘅摆明做游客生意啦，由你油条冇尾两年， 呢两年直情冇生意啊嘛，即系佢最惨仲要系啱啱好仲系一路开 keep 住开紧，谂住不断会有游客过嚟噶嘛，而且仲要系短期内你都唔太旨意会有好多客人嚟。嗱，其实嗱，我冇调查过，我唔肯定啊。因为如果佢依靠嘅咧欧美客嘅话咧，只要日本开关就冇问题噶啦。因为根藤我印象中，欧美客系唔少嘅。咁但系如果佢系依靠日本中国客嘅话咧，咁就算日本开关都冇用嘅，因为中国唔开关。 而且最紧要系日本都未开关。 佢应该就开噶啦。佢而家咁，如果个增速咁低，啲大神啊系咁放紧风出嚟啦。 而家放风，而家睇情况啦。因为我咧，佢而家就其实都仲喺度惊紧，因为有啲专家又嗰专家就喺度吓嘅吓鬼，所以咧。应该冇咁快嘅，应该都会有一个稳阵啲、睇定啲嘅，佢哋个心态，反正有佢咯，都死咗九成咯，都唔争在啦。 唔系啊，我见日本有啲官都几心急吓，即系佢都知道日本个经济都俾佢咁样搞咗搞嘢，都几大镬噶。应该日本开关应该快过同大陆通关嘅。 我觉得就应该今年下年年头啦，一月到啦。呢两句暂时唔惯。 不过日本开关我哋都几难去啊，依然都系因为你翻嚟都要隔离啊嘛。 讲真，如果翻嚟有一日会隔离咯，隔离睬你会未隔离啊？呢度廿日啫嘛，区区廿一日啫嘛。 你讲啦，咪轻松啦，大班人做唔到噶嘛。 够脆嘅话，屌好，咁又系一间执又系执笠消息。 N 社啊 ，Elite Harry Potter 就停止营运啦。 即是 Pokemon Go 同 Ingrid 嗰间啦，佢同时都有搞哈利波特 AR 嘅游戏嘅，咁佢就宣布就2022年1月就收皮，咁啊嗱呢个嘢就唔关 AR 唔关疫情事嘅，我想用我哋连埋一齐讲，系纯粹因为佢哋关门，就唔会因为关疫情相关，因为其实呢只 game 嘅主力主打系嗰啲鬼佬世界啊嘛，鬼佬世界早日行个通街都系啦，即系主要系一只 game 唔好玩，只 game 真系好卵唔好玩，我认真同你讲。即作为一个有玩英国有玩 Pokemon Go 嘅人，应该有资格讲呢个嘢嘅。即 game 真系好卵闷，真系换皮咁滞嘅程度，所以佢执笠咧就唔关乜嘢都唔关事，纯粹只 game 唔好玩，咁啊顺便收埋。点解呢？跟住就系因为佢要集中资源出新出嗰只，嗱嗰只我未玩嘅呢只就香港叫咩啊？皮克文啊？皮克文啊？ 皮克文唔知冇中文名，因为冇更新个系列，我都唔知啊。 系啊，咁都仲系 N 社，都仲系佢啊。咁佢就11月2号，即系我哋而家呢一刻就开咗 game 啦。但我哋我未得闲出去睇，都唔系好敢试啊。依然都系呢类 AR 游戏呢个时代、呢个世局啦，咁明啦吓。咁啊，我觉得佢应该系觉得我做唔嚟咁多只一齐搞，咁我就接埋一只都唔系好好卖嘅。咁啊，去试下啲新嗰只。因为咧，讲翻哈利波特啦，哈利波特其实同呢个 AR 实景扩充咧，其实系唔系好夹嘅。 即系无啦啦点会谂到 AR 现实世界见到某啲嘢会同哈利波特世界有几大嘅重合咧？其实有啲夹硬嚟啊！当初出嗰阵时话佢夹硬嚟噶啦，出到嚟都系话佢夹硬嚟嘅。但系今次呢只咧，亚伯呢只咧就佢个世界观有一样嘢就好契合嘅，就系咩啦？佢入边你系周街去吸嗰啲好细只嗰只嘢啊，就叫皮亚伯啊嘛。嗰只嘢啊，你系攞咗一大堆去攻击人啊，做呢样做嗰样啊嘛。咁佢喺入边成日就喺个现实世界入边，周街都有嘢俾你吸嘅，即系吸佢翻嚟用啊。咁真实上讲，我未试啊，睇起嚟就应该都唔系太换汤不代用啊。其实呢类游戏其实讲嘅系唔系讲游戏性有几高，而系同个世界观个契合度啊。即系点解 Pokemon Go 会咁受欢迎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同个现实世界好契合啊嘛，就系、是、哇我呢个现实世界可以见到只皮卡丘，然后掟个波过去捉鸠佢、即系呢样嘢系好符合，好满足到大家嘅想法，所以佢受算个游戏其实唔算有啲咩好特别，但系都依然系好多人乐此不疲啊嘛。咁呢只咧就系、是、我觉得就应该契合嘅，就咁睇概念啊。再重申一次，虽然佢已经上咗机，但我未实测噶。但系佢就唔似 Pokemon Go 咁红啦，咁红咁大牌啦，咁会唔会好似 Pokemon Go 咁红咧？应该唔会嘅。咁但系会唔会好似哈利波特咁最中意收皮咧？咁啊睇桃花啦，你知啦，呢、這个 N 社最中意玩鸠你玩家，同埋玩鸠自己员工啊嘛。啊，好啦，咁我哋讲完呢个 N 社，我哋讲另一个 N 社，大家比较熟嗰个任天堂。 咁任天堂就宣布喺2022年年尾会喺大阪熊猫店就开第二间任天堂直营店。官方 shop 啦，即系卖精品啊，卖啲周边嗰样嘢啦，就叫Nintendo Osaka 嘅，就喺大渊梅田店，就系、是、大阪松柏屋，即系大家如果去大阪嘅话咧，你应该会经过噶啦，喺个地道行去啦。咁就预期佢而家开其实都几保守啊，因为我讲真以任天堂咁嘅等级，一年开四五家都冇问题啦。咁而家先一年，仲要而家佢就话系2022年尾先要喺大阪开店，我冇使乜冇有啲保守咧。 咁而家呢个时势，老实讲，你太进取，啱啱我哋先讲完，太进取嗰啲，咪要最后要收埋咯。虽然系冇错，两者完全唔同啊，一个系受害于疫情，一个系受益于疫情嘅，但系佢哋实体店就唔需要咁急住扩充嘅。老实讲，老任向来都唔系嗰啲咁急进嘅嘢嚟噶嘛。 咪好似好简单，就系好似佢嗰个任天堂博物馆，而家先决定起。但系好以你嘅江湖地位，早十年前应该起啦。 嗰个比较迟，等埋咗一边，唔记得冇咗回事啦。 唔记得咗几个事啊嘛。 咁啊，仲有个任天堂决算会嘅，简单讲就系、是、我哋全球卖咗9000万部。咁啊，9000万部系咩？大概系咩概念咧 ？3DS 咧最终卖咗7500万部。即系佢已经过咗 3DS 噶啦，我记得当年 Game Boy 系卖咗1亿几啊，我冇记错，唔系好肯定个数字啊，过咗亿嘅，佢仲未去到Game Boy 累积咗咁耐，即系你要人家 Game Boy 累积咗好多年噶，呢、这个 Switch 唔系卖咗好耐噶咋，咁然后佢有啲财表啦，咁啊几得意啊 ，Switch 嘅玩家最多，因为佢其实个分布范围咧，相对另外嗰两档咧系分布得好广嘅，最多大部分都分配喺20-30岁之间。咁就都符合形象嘅，即係好得意啊，即係好細个，即係5到10岁左右，10岁前后啦，咁样就都有一架嘅。但係呢15岁前后呢就少啲嘅，调返转会少咗，即係青少年呢即係觉得一系觉得任天堂老土，一系觉得任天堂幼稚、觉得 Xbox 或者系 PS 潮啲，咁所以就比较少啲嘅。咁但系咧，去到20多岁嘅大学生咧，又多咗、即系以前咧有个咪咪图嘅，就系话，细个嗰时你玩咩啊 ？Pokemon， 大个咧，Pokemon 咁老土唔玩啦、啊。到大个嗰时玩咩啊 ？Pokemon， 系啊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 唔系，有个讲法话啊嘛，即系打食 Pokemon 咧，佢当初针对嘅市场系僆仔，但系结果出嚟玩嘅全部大人。 啊，咁啊调翻转，因为 Call of Duty， Call of Duty 咧，系啦，针对嘅本来系个大人，但系结果全部僆仔玩。 啊，即系类似啊，咁啊，佢个NSO 即系 Nintendo Switch Online 啦，会员数3200万，其实比我想象中要高，有即系有三分之一，即系每买三部机就有一个会员，你要明白，好多人系有两部机嘅，两部甚至三部机嘅、即系、 因为其实一来价钱真系唔贵，基本 plan 都系两嚿水一年。你要代 back， 代 back， 你可以玩，唔好玩旧 game 啦，代 back 你啲 save 档案其实都抵嘅，即系因为价钱唔贵嘛。 啊，咁啊，总额间数加翻我嘅付费噶啦，呢、這个咧就系免费嘅，就2亿5000万个价格。咁大家明啦，有时你开咗又要再删，删咗又要开翻噶嘛。 二亿五千万呢个数咧，你就比较可以想象成真正玩家数，因为你卖一部机咧，可以二手卖翻出去第二个人再用啊嘛。即系如果你将换咗手之后都视为两个玩家嘅话咧，其实佢系啲玩家数系一亿声咁计噶啦。咁啊， 补充点啦，上面堂嗰追加 pad 咧，即系 N64 嗰个咧，俾人闹趴街。咁就系、是、又唔系话预咗嘅，总之就系好耐未试过咁样俾人嫌上得咁紧要咯，话佢 N G 唔掂啊 ，K 卡而一大堆。 主要系价钱加咗一折，但系增加的部分唔算好多啊，量好少啊。 唔系佢 engine， 唔系同埋佢 engine 差，佢话 engine 仲差过之前佢 engine 同啲模呢同 Skyrim 你网上 download 模嘢差唔多 level。喂大佬，你又唔先同本街嘅、啊，你稍微有诚意好唔好？ 即系佢塞旧嘢落嚟你嗰度新嗰度咧，仲要系冇咩，唔系冇乜，系基本上系冇执过。就原舊車過嚟咁樣，所以俾人話同部嘢差唔多嘛、啊。因為會想像佢會執過之如此類，不過佢其實咁樣資源回收式，我又覺得佢都唔會執太多啦，最多係同你將重新將一次嘅啫咁啊。 我冇話，而家任天堂有佢話 Switch 因為晶片唔夠，所以要減產啊。不過我覺得依個時候減唔減就冇乜所謂啦，你已經買咁多部啦已經。 同埋而家就係暫時，因為佢啱啱新開咧，佢個遊戲數目都依然唔係好夠，仲未夠吸引力，所以俾人少咯。系冇错，呢啲全部都系事实嚟嘅，咁你咪冇卖字咯，你咪等到你觉得你有足够吸引嘅，你先买咯。佢又唔逼你啊。 系顺带一提，顺带补充咁讲嗰句啦。咁 Sony 宣称，咁 PS 卖咗1340万部，而我亦都嗰句就系、是、game 从何来，同埋冇人买机，有冇听到人买机，有冇人买 game 嘅咧？ 我哋冇耐之前先讲紧1000万部，而家1300万部，即系佢个势依然响树啊，但系啲机去咗边啊？ 系啊，成日都系火星啊！是不是拿来做超电脑呢？是啊，中国有超电脑做量子电脑呢，是不是用 PS 拿联线做呢？ 之前好似 PSV 好似都有个咁嘅新闻㗎嘛，拿一大架 PSV 去买，因为佢部机系几乎倒贴俾你㗎嘛。即系讲下就唔肯定，我哋唔肯定啊。 唔知啊，总之就系嗰句啲 PS 我唔知去咗边啦，啲火星去晒火星啦。好。 好啦，继续都仲系老人相间嘅，咁就任天堂明星大面斗啦。 英正正博就系佢喺花美通着专栏最后一回啦。咁呢就系讲又系大乱斗。 咁你问英井，咁你实会问佢大乱斗㗎喎。 咁英井话就明啦，基本上就唔会做㗎啦，做唔到㗎啦。即係当初其实呢个系纯粹系因为同岩田聪讲念熟，即係岩田聪哀念佢肯做嘅。咁佢又搵唔多人接手，佢自己又做唔落去，咁去咗以后唉算就停咗佢。咁佢冇话完全唔做嘅，咁如果以后有办法搵到，但基本上就好难啲咯，嗰只 啦。呢个就同我上次讲嘅人，虽然上次嗰个咧就系叫做表否定嘅，今次调翻转系表肯定嘅，即系个情况啱啱调翻转，即系佢系冇错，佢话系佢冇谂过做续集，但系重点就系唔系佢前面呢半句，而系后半嗰句。其实每一次我都冇谂过做续集，即系都因为我之前都提过个位噶啦，就系佢其实佢一路都唔系好想做续集，一路都系俾人半夹半挨半西咁样叫佢翻去做嘅，咁会唔会又系制造好似公佬咁样唔制继续都系做呢？其实有机会嘅，就真系睇佢哋几咁放唔低嘅啫。因为佢又系我哋上次有提到啦，佢交棒问题，佢又系嗰啲交棒交唔到咁样。 咁因为你唔系只都好似人龙咁样，因为人龙其实明月系即好早就已经交棒噶啦。其实过咗五年，明月其实就已经叫退咗做咩啊？去做行政工作，将成个游戏人龙系列，甚至咗成个人龙工作室，实际去温嘅游戏嗰工嘅开发咧，系交咗俾 Len 做嘅。所以明月嘅离开 Sega 其实系名义上会震撼啲，但实际上大家知道其实根本上唔影响。 咁就所以阿英井。其实佢讲咗等于冇讲，佢只系将一路以嚟我所认知嘅事实重申一次。因为其实佢对出大乱斗 SP 嗰阵时咧，都已经讲过，其实我冇谂住出嘅，即系佢都系一个就系我俾人夹上桥嘅。即系今次佢依然都系嗰个，我冇谂住再出嘅啦。即系佢每一次都咁，即系佢俾公佬就诚实少少，公佬就每一次都话唔做，每一次都话拉屎。但系呢个话佢就话，每一次都话我唔想做，但系我冇话呢个系拉屎。每一次佢都咁样讲嘅。即系佢只系如常发挥啫，咁但系佢系咪每一次都可以如常发挥地，然后再出新嘅咧？其实唔敢肯定嘅。我之前都提过噶，各位有定心理准备，英井的大乱斗可能会系最后一作，之前已经讲过啦。咁啊，大家自己睇落啦。 放心啦，英井呢个问题佢讲咗好多次，佢都回答咗好多次，佢又唔会驳你嘅。 即系 好啦，咁讲下又系一年春秋二祭嘅日本嗰啲班嗰啲文化奖章、紫绸勋章，咁就今次咧。文化部呢就是汤浅证明。 即是这个都是大师级的动画师啦。 他很后生的汤浅。他拿了奖算后以他拿这个奖的 level 来讲他算很后生的了。 因为嗱呢、这个奖就唔似上个礼拜啊讲阿富野嗰个奖咁罕见嘅，因为呢个奖咧就每 春秋二制嘅， 春秋二制啦，首先咁然后咧固定有两个栏目同 A C C 会相关嘅，一个咧就系漫画家，直情就系漫画家，佢一定系 A C C 相关嘅。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影画监督，你当大概系三分之一左右系动画导演嚟嘅。咁另外嗰啲就系嗰啲咩电影导演啦、电视剧导演啦嗰类，因为佢唔分真人定系动画，所以咧就呢部分都会比较常见嘅。咁其他项目就比较少见 A C C 相关啦。咁但系佢就系几固定会有 A C C 相关嘅人得奖啊，所以就冇咁罕见嘅。咁啊，汤浅攞呢个奖就点讲啊？唔算系好意外嘅，老老实实，佢即系迟，真系老老实讲系迟早嘅事嚟嘅啫。 有少少诶，应该讲就系。早俾我哋想影做，以为我以为佢呢个年纪应该会再等多几年，即系轮资你知啦，呢类奖其实就叫轮资排辈啊嘛。佢咁后生攞其实系有意外嘅。 因为动画导演要同影画嗰啲导演去一齐争啦，所以佢唔系成经常有动画相关嘅。之前攞嗰两个就系前年同大前年。两个就一个袁伟一同埋山川浩二，再数上啦，已经要有2013年系《大有黑羊》啦，再数前已经要数到高田勋嘅啦。以动画导演嚟讲咧，其实唔系真系好多攞嘅。咁相对呢两位嚟讲，佢的确就仲未够嘅。咁但系 年少有为，系咪咁讲咧？ 呢政府相关嘅嘢咧，有时你真系好难捉摸到佢啊。好啦，咁跟住就 好啦，跟住另一单， 其实都唔系好咩好大不了嘅事。 唔系应该讲就依个日本咧，其实依个礼拜咧，日本系真系几多好正喺不论时事嗱，首先就系万圣节就地下铁斩人事件啦，跟住咧就系日本就众议会选举啦。 虽然都唔关 C C 事，我有啲唔讲啦。 然后就系呢单啦，就因为佢放火杀害预告，咁就小邪神个语音就终止喺集房嘅。 即系我哋好似次次都要提一提惊动，即系唔系特登嘅，但系而家日本对呢类咁嘅恐吓 事件咁样特别惊啊！ 呢啲咁嘅恐吓咧，威力要冇妨碍嘢咧，系特别惊咗啊！以前咧系其实咧呢类咁嘅嘢咧，系其实年年都有不断都有发生嘅。通常咧唔出事咧， 日有啦， 就冇人理噶啦。但系咧而家就会变成咧，只要有预告。咁跟住就一定系即时终止噶啦，就唔会管你到底系恶意啊，定系放流料啊，定系点噶啦，乜都唔会管啦。佢终止咗先噶啦，冇人咁咩呢个飞，因为所以就我哋三不时都有啲咁嘅新闻走出嚟。咁其实就个数量其实冇多到嘅，只系大家应对就紧张咗。但系亦都因为佢应对紧张咗咧，由本来唔系新闻变成咗新闻，咁所以我哋都提提嘅。咁就唔系好大件事，因为冇任何事发生嘅。唔计个 event 搞唔成之外啦，咁好。 好啦，跟住就系、是、 讲翻啲轻松啲啦吓。我都唔知点解套嘢会最终崩 Q 咗。其实我当初点解会崩 Q 咗，我都唔明嘅。但系后屘嗰个操作更加迷。呢个蜘蛛子咁佢个 TV 版放送嗰阵时就有啲位就都几崩下啦。咁其实你崩都算啦，作呢、这个佢又唔系真系崩到天荒地裂，崩到出水八碎，所以就唔算得咩特别嘢嘅。但系最神奇嘅地方咧系佢出 Blu-ray 咁大家。明系啦，一定出噶啦。咁佢 Blu-ray 会修正，咁大家都好理解噶啦。但系，喂，先生，你系咪将修正前同修正后之后嗰两张图调捻转咗？ 我睇比较图，咦？点好似修正咗？系咪调转咗啦？修 BD 好似修正前系嘛？点修正咗之后仲差过电视版播嘅？ 嗱，即系我觉得唯一合理少少嘅解释嗱，有啲人有个开盘时有解释，话后边先讲。我认为合理少少嘅解释就系咧，一般嚟讲动画制作会搞 A B 版嘅 ，A for Alpha B for Beta 嘅 A 版咧就系、是、无论佢点死都死咗出嚟先。通常咧，我哋话作品崩坏咧就系、是、直接将个 A 版攞出嚟播，咁跟住咧就系、是、个期限之内尽量将个 B 版都掟埋出嚟，然后将嗰啲精细少嘅作画替换咗佢嘅。咁呢个叫 B 版，通常都做一次 B 版嘅。咁如果一时间做唔切嘅，就要攞个 A 版出嚟。亦都听过中国平台为咗去审查性啊，俾咗个 A 版佢去审查，结果佢就攞个 A 版嚟播。结果两个边作位有分别，甚至系地上播放送同呢个网上播放版都有分别，都系因为咁样走出嚟嘅。佢呢两个分别比较似 A B 版嘅分别嚟嘅。所以咪话佢系咪将个 A 版攞错咗？即系 Blu-ray 你可以当系 C 版啦，勉强咁冇呢个名啊。即系佢后边再一个再修正版，通常都系咁样噶嘛。但系佢如果调翻转，佢比较似攞翻个 A 版出嚟攞。即系净系啲人就讲笑嘅讲法就系、是，佢系咪咧将仅有作画上算正常嘅部分执烂佢？咁啊成嚿嘢就好似筋道咁好统一啦，成件事好统一啦，咁就冇遗镬咁啦。讲笑咁讲，即系因为小说本身并唔系差噶，但系所以你动画做成咁嘅款咧，真系惨遭动画化嗰啲嚟噶啦。 咁啊，到底会唔会最终即系走出嚟话，哎，唔好意思，我哋真系搞错咗版本，买咗啊，寄翻翻嚟，我哋换翻个新嘢俾你，或者诸如此类，我唔知道点样搞，定系唔好意思，呢、這个系坚嘅，我哋真系为咗统一多一感觉，所以将佢俾改成咁嘅样，我唔知啊，因为据说啦，而家被下修嗰部分咧，系少数作画正常嘅画面嚟噶啦，已经系。啊，所以几搞笑，即系喂大佬，我睇咗咁多年动画，几作画崩坏，波威修正到修正唔到都好啦，修正完再俾人闹多次都好啦，我都见唔少啦，逆修正我都系咁大个第一次见，几廿年啦大佬，即系 咩事啊发生啊？嗱，咁另一单咧就系、是、 动画相关啦， 迪士尼嘅童话新版系列，咁咧就宣布开拍《白雪公主》，真人再开拍啦。重点就系 Grey Gator 即系神奇女侠就会演皇后，然后混血无力而就演嘅演白雪公主。咁咧我一下唔记，我唔知系个白雪无力而，我唔系识嗰个女主角嘅，我唔系识佢。系啦，睇先叫做 Rachel Zegler， 咁我就唔系识佢边个啦。嗱，好人吐槽白雪公主唔白，呢个唔系重点嚟嘅，即系 Melon 班唔通有 Melon 喺里面咩？呢个唔系问题，就系白雪公主一开头就皇后问魔镜边晒上边个最靓，而你揾 Ray 揾神奇女侠嚟。咁你叫魔镜点讲啊？皇后你最靓嘅，好讲完收工。呢个呢其实呢我睇咧，预期话咩童话系就不如话迪士尼嘅咩呢，嗱，日本由恶逆令相转生，迪士尼就咩恶逆主角转生，所有恶逆女角全部做主角。之前黑白魔后啦，黑魔后啦，跟住今次皇后睇个样都系呢种㗎啦，总之就咩将传统里面做反派嘅推上做主角，主角做配角。然后根据《冰雪奇缘》黑魔后传统嚟讲咧，基本上呢套咧 99% 咧就是皇后同公主及同白雪公主及 GL 嘅。嗯。几期待嘅，因为因为近年嚟嘅迪士尼嘅恶逆转生系列咧，几好睇嘅，好似黑白魔后咁系 OK 好睇嘅，靓人靓衫靓景。咁之前就算黑魔后啊，都 OK 噶。所以今次我佢几期待嘅，尤其是Grey Gator， 咁有个靓人靓系绝一唔靓系无敌嘅。好，咁呢度就暂系咁样啦，因为应该冇咁快嘅。 啊，咁啊，转低游戏消息啦。首先就系、是、嗱，我哋上次讲过啦 ，Steam 就下架晒所有呢个加密货币相关嘅游戏啦。咁啊，佢而家就马上有个新闻佐证啦。佢哋呢个做法系咪无的放矢咧？嗱，即时出现嘅例子啦。咁就呢个大家唔知有冇听过啦，鱿鱼游戏一定听过嘅，但鱿鱼币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啦。其实佢系捆绑住一只 game 嘅，即系以鱿鱼游戏个概念嘅，大家都明啦。简单讲咧，就系你买一只币先可以参加佢入边只 game 个比赛，其实一个大型多人比赛啦。咁赢咗就同个游戏设定一样啦，你可以攞晒所有奖金啦。咁你出新币，咁总系有人想炒啊嗰类嘢，即系佢唔一定系想参加，咁都亦都因为佢攞住个鱿鱼游戏个名，个名咁红啊嘛，咁好多人买，咁咪咁多人买咯，咁佢个价钱就砰砰声咁升，而且升到最后咧，仲系暴升嗰只。但系点解佢会暴升呢？就先讲佢个结局先啦。咁个结果咧就系归咗零咁滞嘅，暴跌嘅原因同暴升嘅原因其实一样嘅，都系由于个机制问题。就是、因为咧你买入咗啦，咁正常你买卖货币就系、是、你买入买咗个鱿鱼币翻嚟。咁你想卖翻出去咪跌翻转咯，呢个赌错又跌翻转咯。但呢度唔系啊，入边咧就仲要俾一个叫弹珠币嘅物体嘅，即系佢一次发行咗两个币。咁咧如果你要买咧就唔使，好简单就咁买嘅啫。但如果你卖嘅话咧，就要消耗一定嘅弹珠币。个弹珠币系边度嚟嘅咧？你就要参加只 game， 你要赢嗰只 game 你先有弹珠币可以玩。咁但系咧，因为只 game 咧系仲未开波噶，即系佢而家系开始就开咗个币俾你啫，但系个嘢嘅 game 系未开波嘅。咁所以呢就冇人有弹珠币，即係冇人可以卖出一个全世界只能买入不能卖出嘅乜嘢都好啦，你当股票又好货币又好咩都好。咁如果有人依然係 keep 住买入嘅话，那个价钱一定暴升㗎喎。你又冇得卖，冇人可以见到价钱高我就卖。咁样一定咁样夹声啦，我佢夹到一半咁上下啦，开发嗰个 team 呢就走咗佬，就话我哋俾人欺啦，所以我哋唔玩了。即係呢啲好明显就係卷款割韭菜走佬啦。咁呢、這个游戏机制本身就令到你好难退出嘅。你谂下，你要咁多人参加只游戏，你得一个人赢到，即系你玩个食鸡，你就知道咧几咁困难嘅事嚟噶啦。一百个人打，你得一个人赢啫嘛。本来已经够难卖啦，而家就直情系冇得卖。咁啊，因为佢开发商走咗佬，所以冇人去搞个游戏本身啦，所以都唔会有人获得弹珠币，所以系冇人卖咗出去嘅。佢个成交价唔知点样走出嚟，老老实实。咁啊，所以就你咁你明到啦，呢个 V 社 Steam 点解要搞呢啲嘢？就系呢啲嘢就涉及太多诈骗相关嘅嘢，就系这么回事。 我觉得从来呢啲咁嘅所谓加密货币咧， 就是、其实讲紧就咩咧？今次一个赌场嚟嘅，入去赌，你发达你发达咯，所以扑街预咗噶嘛呢啲。 呢我又冇咁负面，我意见好简单，佢本身系有佢嘅价值，但系同股票一样，你行去任何一个股票板，你都以为入咗赌场板嘅，个个都系赌股票嘅啫。佢哋点样睇啲加密货币啊？都系赌加密货币嘅啫。你个澳门买价系细算啦，定系嫌远啦，定通唔到关过唔到去啊？ 我觉得玩到富基会安全啲咯。 咁啊，讲嗰啲鬼佬嘅游戏，我哋继续都系鬼佬啦。咁啊，呢个月啦吓，啱啱过咗十一月啦，啲第三季度财报报表就陆续出炉啦。咁啊 ，Take Two 即系 GTA 个开发商公司啦，咁佢都出到嚟，个财报如何咧？就唔系我着眼点嘅，就系、是，但系睇到个其中个数字，你明白点解 GTA 六仲未出到源头啦 ？GTA 五上一季即系第三季，一季之内啊，卖咗1000万只，总合卖咗1.55亿只。 咁出嚟，咁出嚟知道把托啊？ 即系如果我一隻 game 到而家今时今日到买到1000万只，系1000万只啊！几多人成世人成间公司加埋都买唔到1000万只游戏啊，大佬！即系你一季就已经卖咗啦，所以佢点会咁样叫你急住咧？佢真系慢慢嚟啦，即系探慢板啦，定系？ 屌你有喂唔出你班有冇有人玩 GTA 五？我出嚟做乜啫？ 咁啊，当然啦，系啦，即系都同佢讲翻，其实佢不断咁更新嘅 GTA 五嘅，即系咁啊。虽然啦，佢因为拖咗太耐咧，之前喺PlayStation 嗰旧乜春好似 Socolly 嗰啲咁嘅新分低咧啦，俾人虚捻到爆嘅，因为依然都系 GTA 五，大家开始想你见 GTA 六啦，开始屌老母啦嘛，你哋听到啦，之前提过啦。咁啊，睇嚟咧，你短期内都唔会见到噶啦，你跌埋心水噶啦，你话先生慢慢等啦，有生之年啦。我觉得佢会出嘅，但系真系冇咁快咯。即系佢真系太慢版，因为毕竟 GTA 四同五之间系隔咗好耐，但系 GTA 四系佢嘅更新系冇 GTA 五咁多咁密噶嘛。佢真系一直经营 online game 嘅方法去做，咁就另一回事嚟噶啦。 好啦，跟住就系 咁啊，我哋财表啊，仲有我哋亲爱的暴雪嘅财表嘅，个财表其实几出乎我嘅预料嘅，但系据说就系、是、都系出乎市场预料，不过方向啱啱好 exactly 相反嘅。咁啊，先讲佢嘅财表个表现如何啦。咁佢经营同比增长，即系同上季度同时间啦嘅经营业绩咧，竟然增长咗6%。你咁话，即系佢出现咗5Q 多时，同我讲增长咗 5.8% 啦，就跌到6啦，咁啊系几出我意料之外嘅。但系出呢个啲咩机构啊嗰类嘢，即系财经上面方面嘅预测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系比预测系低嘅。咁我谂咧，就系你班鬼佬点解会觉得佢加咗 6% 都仲系少咗咧？我理解唔到嘅喎，到底你识唔识动视暴雪呢期发生咗咩事噶？即系我谂一般财经人咧睇嘅就系咩啦？呢两年因为冇费，所以游戏相关股份全线向好，呢个系事实嚟嘅。基本上你成年计嘅报表嘅话咧，其实大部分游戏公司都系升嘅，即系四格例外啦。所以佢哋咁样成个板块咧，觉得动视暴雪都应该会升唔少嘅。咁但系问题就系冇错，呢个系事实嚟嘅。但系佢因为佢之前嗰啲做而家未搞掂嘅啲定需要风波，仲喺度打紧公司前腰，跟住 cap 卡嘢搞到佢个增长打个折头，咁结果就跌出市场预期。咁啊，结果就系个消息一出，收市后竞价咧就跌咗10%，七啊几跌到60几。咁我哋如果系比较熟游戏嘅人咧，呢、這个数咧算佢执身彩噶啦，已经系。即系输少当赢噶啦，咁啊又唔可以叫输少当赢，佢都系赢嘅，佢都系增长，但系已经算系执身彩噶啦，叫做系咁噶啦。你要明白，第一佢 Overwatch 二又延期 ，D4 又延期，咁啊佢只尔摩多就测试紧唔知如何啦，但系个反应都唔系咁好，你都估得到啦吓，嗰只咁啊嗰只咁嘅嘢砍掉重练咗之后都仲系咁所以咧佢而家咁样咧，其实算系市场与玩家期待之间折个钟噶啦，已经系算系咁噶啦，而且仲要望望嘅，佢仲要个 CEO 咧，之前执烂摊子咁滞咁上市上任嗰、那个 叫 Jan O'Neill 就辞职，唔嬲年尾会走人噶啦。 玩咗3个月就佢，即系之前又话我要改革，点啊？我哋要检如何改革我哋嗰啲公司文化乜乜七七。你系改革唔到啊，定系啲 dead end 人情节咧？我唔知道。总之就系佢就跳船啦。 冇可能改革噶，一间咁大，去到呢个程度，同埋就系好老实啦。喺游戏圈里面，从来都阳性阴衰噶啦。你要喺任正喺游戏圈里面搞平权咧，基本上戆两个字戆捻鸠嘅，唔系戆鸠三个字戆捻鸠。你又是去到好似玻璃渣呢种难听讲句，真咩成咧？佢成班游戏宅食。即系用粗咗嗰个撚人集团，你要将个撚人集团改革成一个正面平权左交，你执咗佢啦。我觉得呢个系最实际方法，改系冇可能嘅。 即系点讲啊？我唔怪异佢系一班叫一般叫极客啦，即系 E.K. 啊，一班极客去做，即系但系唔系话系呢间公司特别衰嘅啫，老老实实。 间间都咁， 佢掂嗰扎人早就走捻晒啦。我哋一路都成日讲啦，南北部署走捻咗啦，嗰班即系当初到 D two 嗰扎，做咗十年啦，大佬。应该唔止十年啦，所以呢间公司就烂咗佢算啦，真系。 我系执鬼嘅，我就呢个系一个最实际方法，冇眼屎干净嘛。 啊，讲到延期，讲到外国公司，我仲要讲 City Project Red 咁啊，财表佢就冇嘅，因为佢唔系上市公司，但系佢就之前有个消息就系话，包括呢、这个2077嘅次世代主机版啦，包括模式嗰啲，全部都话要包括新嘅模式，佢都要话延期。咁大家都估得到㗎喇，因为呢、这个就系我完全喺我预期之中㗎，因为佢要咁样执个2077，咁你諗下，即系原本当初我真系唔知佢个主观点样諗嘢呀，总之但系佢原本当初諗住2077出咗之后，佢就只系做后续更新，就可以投入去新作去开发㗎喇嘛，但你咁搞成乜款，所以佢而家要将啲资源全部抌晒落去执返好啲嘢，咁系好正常嘅事，而佢亦都算到系执咗7788啦，咁就执到唔少啦。佢既然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公司执咗旧笔，咁佢梗系会推迟咗佢个新开发嘅部分啦。呢个系有部分人觉得失望，我觉得唔好意思，我觉得呢样嘢我先觉得佢系冇失我所望，就系佢负责任咁搞翻掂旧嘢，而唔系急赶住出啲新嘢出嚟，然后将旧嘢执唔掂。而家个业界真系业界良心嚟噶啦，你知几捻多公司整咗一扎笔出嚟唔捻管，继续搞新嘢出嚟，然后继续去滚水。所以佢延期咧系好事嚟嘅，即系而且我觉得宁可佢延期。如果佢唔延期嘅话，你就睇捻住新嗰啲嘢，全捻部都继续扑街。大家系咪想咁见到咁嘅嘢？唔系啊嘛。好啦，咁啊，咁我哋又翻嚟继续讲翻啲上市公司，不过我哋今次讲翻啲近少少噶啦，南韩嘅。咁啊，天堂 W 据称系最后一代嘅天堂，大家应该知边个天堂啦。啲后生啲可能未必知啦。咁啊，天堂 W 系就佢叫做全球向上市啦，中文版同韩国版好似一齐出嘅。一出嚟咁啊，林 Sir 咁佢就话，因为太多人涌入我哋乜乜七七啦，有时你啲都好难估，能估嘅真定，因为佢到底系孤下一制个 Sir 一制定系点咧？我哋之前都讲过啦，一开始个 Sir 个人流量咧系唔可以作准嘅，如果你用嗰个嚟做标准嘅话，你个 Sir 会一定卖多咗嘅。咁到底系佢孤下一制啊，定系真系出乎意料多咗人咧？呢个好难讲嘅。但系咧，佢就出咗嚟，大家除咗系又断线又剩之外咧，佢吹到好卵行。咁如果大家发现，喂，好似同之前嗰几只天堂差唔卵多嘅啫，咁你之前吹到咁卵行，咁啊期待过高，咁啊结果咧一上市，佢个母公司NCSoft 就跌咗10%，咁啊又系10%啦，真系咁啊，切老老实实啦，佢之前吹到咁卵行嗰时候，我谂紧睇你嘅款都搞唔出啲咩新花款出嚟噶啦，咪又系棍咗呢个玩家，真系咁啊，出人不出所料啦，咁样。系嘛，唔重要啦吓，OK。咁啊，讲啲近少少嘅，再近少少，我哋讲翻又要讲翻日本啦。但呢个就同鬼佬相关。呢档未算系联姻啊，战略合作咋？即系 Sega 同微软宣布就签署战略合作。我第一个 friend 就系、是、啊，嚟紧先签噶， 佢咪合作咗好耐嘅咩？ 系咯，呢两档嘢， 因为印象中 Sega 同 Microsoft 一直系好多年，其实又未知话去到好亲密，但系叫做老拍，即系叫老合作关系嘅咯。而家先签，有少少，我初睇一睇就唔系签咗好耐嘅咩？吓、 啊， 新闻嚟嘅咩？ 即系我提醒大家啦 ，Dreamcast 入边嗰个 OS 系 Windows 嚟噶， 就 系 咯。呢老师啲前 Sega fans 嚟讲 ，Sega 同 Microsoft 嚟讲合作好多年啦。 嗱，我哋上次讲任天堂搞Mega Drive 嗰时都提过呢件事㗎喇。所以呢件事佢可能系重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之前我叫合作协议。嗱，唔系真系唔同㗎，战略合作协议系紧密少少㗎。即系可能系话之前合作仲未有深度，而家嚟再紧密啲合作。咁啊，即系会唔会合作啊，合到上床呢，会唔会最后收购咗佢呢？其实而家睇呢是有机会㗎。我哋当年已经讲过啦， Sega 同 Microsoft, 除咗佢两个曾经传出有倾过收购㗎嘛。咁会唔会而家即係一人老珠喎、啊。嗱、过咗10年之后你仲未男未娶女未嫁，你愿唔愿意娶我啊，即係港女搵备胎嗰啲嘢呢。 真系刻薄，不过可以理解嘅。 喂，真系圆捻全翅喎！你知咩高速嘅形象，咪就系嗰啲新竹工程师咯，专做新竹回收业咯。听唔明咩叫新竹回收业，自己 Google 啦。系啦，OK， 唔讲咁边啦吓。咁好啦，我哋翻翻嚟啲本土消息啦。咁啊，呢个 Star HK， 我哋之前最后一次讲 Star 即系搞活动，五月嗰阵时搞活动嗰阵时，我已经预告过啦。即系我真系唔知仲有冇下一次。咁而家咧基本上都坐实咗啦。咁啊，前几日佢个页首就更新咗，但系佢个更新就唔系话下一届嘅 Star， 因为上一次咧佢个更新咧系农历新年嘅 Star 延期延到五月。咁唔搞暑假好合理嘅，咁会唔会搞冬天啦？咁而家睇落去咧，应该唔会搞。第一就而家呢个钟数啦，都仲未开始招啦。第二就系九展都话要卖啦。第三就系当嘢都突然间喺五月嗰个缩水缩咗好紧要。咁啊，人呢都少得好紧要。咁啊，前几日咧就喺佢个网页页面咧就更新咗一张图，乜公布都冇嘅，但系更新一张图就系、是、斯德个吉祥物都出咗好多年噶啦，但系冇乜人记得嘅。咁啊，然后隔篱有句字就叫 Goodbye and Thank you。咁你都见到呢句嘢啦，你都谂到斯德系收皮噶啦。咁啊，虽然佢冇讲到死死实实，所以佢仲有权话哦，我哋吉祥物换啫，我哋斯德继续会搞嘅。咁呢个可能性有几高咧？大家试试心中有数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市场有传系韩国嗰边个合作厂，佢几个合作啊，就话唔搞，所以咧，因为佢都有份攞住个版权，定系有持份，我唔知啦。咁所以咧，就算佢哋要继续搞咧，都唔可以再叫 Star HK 啦。咁会唔会换皮上市咧？咁啊，相对话净系炒吉祥物咧，呢、这个可能性系比较大嘅，但系最大嘅可能性都当然系从此唔捞啦。咁样大家心中有数啦。其实老老实实，你去过五月嗰场，你系知咩事噶啦，真系。 嗯， 好啦，咁我哋讲完我哋自己本个新闻啦，咁我哋继续讲啲北方邻国相关噶啦。咁啊，其实都结头话斋，即系啲肉环新闻讲到闷啦，所以今个礼拜一单啫，唔使咁嘅。咁就新 Y 市新嗰套机人动画就警戒战机，咁佢就喺 Bilibili 俾人落 Q 咗架。咁个原因咧，我又觉得有几无辜嘅，老老实实。即系佢就入边个描述咧，就有啲似老老收嗰种咁样情况啦。日本又系俾人通开咗四份，总之俾列强占领咗。即系当年德国嗰个款，战败后嘅德国嗰个款啊，咁啊俾人通开咗四份。咁啊其中一份咧就系、是、亚洲军占领咗，咁啲人就话佢嘅设定系影射中国。我谂紧吓，佢入边但系冇错，佢系红色衫呢啲嘢就更加系佢哋咁个咩反抗统治者啊，俾人消失啦，人口贩卖啊，送去本国劳动啊，呢啲话处决为反抗人士啊，啲所有独裁极权统治嘅国家都系咁噶啦。而家你甚至你而家望下俄罗斯都仲系咁嘅款噶啦，呢啲咩苏丹啊、伊朗啊嗰度全捻部都咁嘅款噶啦，即系咁实有噶。你要讲政治相关，实有啲独裁国家、啲自由国家，唔通你讲银鹰传又系辱华，即系啲咁嘅黐家筋嘅嘢。但系佢冇讲正式，佢系因为咁样原因，有啲人就估嘅啫。咁啊，但系总之佢就做到一半就结果俾人落 Q 咗架，哇，好正常啫。所以而且仲要系我哋之前讲过啦，佢哋而家系一集一审噶嘛，即系每一集都送过去审噶嘛。会唔会系佢审到一半，发现新嗰一集就唔捻过咗，就攞唔到，咁佢结果要全连带前面都要拆机埋，大把可能性。总之就系二次被辱华啦。即系咁啊！ 唔意外啦，总之就喺中国嚟讲，咩嘢都唔意外。 真系不意外，乜嘢佢都可以上纲上线。呢个真系强，我觉得真系袁领全上纲上线。你讲经贸危机系辱华，我都想算接近少少，因为佢毕竟系现实架空故事啦。即系跟住后边两单都系中国消息啦。中国版嘅《耀彩英雄》咁就宣布收皮唔玩啦， 都未开始过。 严格嚟讲系未开始过，佢系 beta 版 ，beta 咗三年。咁啊，最终都系出唔到，我哋之前有提过啦。未出到版号嘅游戏可以用 beta 形式公开嘅。咁但系之前两样嘢啦，第一就系、是、停止版号更新，到而家都仲未见到有嘅。就是、到录音的时候，佢都仲未有更新嘅。因为我哋之前报新闻时有提过啊，佢系一个月冇更新啊，而家系过几两个月啦，都唔见佢有更新。咁可能佢真系短时间都冇噶啦。咁可能系因为咁样望到咁样，之前一路三年都唔得咯，正常时间都唔得咯，而家呢个时候冇人可以嘅，咁佢更加唔可以。咁佢谂住，咁我哋算啦，收皮啦，唔玩啦。因为佢一日唔正式开始就唔可以收费，咁你唔可以收费，即系白烧钱噶咯。咁佢而家就 OK， 我唔烧啦，咁啊收皮就咁简单。 无谓啦，就可以翻你唔知你知做唔做到只 game。 唔知你一当全世界都系咁样咯，反正都咁好啦。咁再有一个咧就以大陆为主，但其实系全世界嘅。咁就卢石啦， 绿色战记有个好有趣嘅趣闻作为收尾啦。咁咩啦？佢更新咗佢个系统啦。其实我唔系好熟啊，因为绿色我冇玩。咁简单讲咧，就系玩家为咗快速获得大量嘅奖励，咁因为对战胜利就有奖励啊嘛。因为佢系设计嘅问题，俾人转咗漏洞，就主要系中国玩家转啦。因为我打场。如果系唔好彩嘅位，可以打三四十分钟嘅。呢个类似嘅卡牌游戏都系咁样噶啦。但系佢奖励啊，净系胜场嘅。咁所以佢就谂到一样嘢，就系我哋不断咁投降，全世界夹埋一齐，不断咁投降。我哋一分半分钟就一场，咁我咪可以好快咁洗战绩咯。咁我都系胜率，胜率都系 50% 啫嘛。咁我大个打生打死，本来都系呢个胜率附近嘅啦。你都谂到啦，两个人对战，一胜一败噶嘛。所以佢就不断咁互相投降。咁、那个官方就修改规则，咁就改成系就咁投降咧，就唔会获得有胜利奖励嘅。咁啊，咁我哋就呢度动作啦。咁就啲人因为之前已经开咗，如果一开始咁样 set 咧，就唔会有事嘅。但系佢因为之前已经系有咗默契啦，咁啲人咧就开始不断咁转漏洞，谂方法。结果咧就依然系佢有一站咧系互相去投降，去攞奖励。喺官方眼中咧，呢啲系基本系躺平嚟嘅。即系你搞得咁辛苦，我咁辛苦去同人争天梯、争乜争胜，那个奖励都冇分别嘅，咁我不如躺平，大家斗互相投降，而且佢哋投降投出个趣味来啊，就系、是、我斗快咁投降，即系点谂下点样喺个界面一弹出嚟就即刻揿得到，即系话如果你捞嗰阵时咧，你等呢嚿嘢出嚟咧就唔得噶啦，你要揿定，点样揿定法？以前我玩 SB 即系暗影师长嗰阵时啊，我都做过呢样嘢，但系就单方面嘅，我纯粹想洗翻落去最低级嗰度，去轻松啲咁。去打胜场嘅啫，我系胜率系低过 50% 嘅，但系一个人做一定系咁样噶嘛，但系成世挨做咧就会接近咗 50%，而且嗰阵因为胜率啱啱好系 50% 咧，就基本上系贴紧住咗个某个区间嘅，你都估得到啦。你根据呢个埃洛积分制嘅话咧，如果你胜率各半嘅话咧，基本上就会系啱啱好喺个中间位度留咗喺嗰度嘅，咁就唔会上唔会落噶啦。咁所以大家会尽力令到保持自己系一半胜率，就留喺嗰个区域度，然后大家斗躺平。即系而家大陆流行躺平啊嘛，咁啊几有趣嘅少少趣闻啦，即系嗱，先讲呢个系全世界嘅游戏现象嚟嘅，不过主要喺中国入边发生，所以我哋应该放埋落去中国度，而唔系放咗去部署嗰边，咁样一个几有趣嘅嘢，即系我官方部署真系即系俾你嘅鉴山激卵死，真系，即系我想你好认，因为如果你唔认真咁打咧，你就唔会想话去储石啊，去货金啊，去买去开新卡啊，之如此类噶啦嘛。即系呢个完全就系游戏版嘅躺平，就系激卵死个官方咁啊，几可爱系一件事，所以攞嚟作为一个结尾啦， 咁啊。好啊，嗱，咁咧就最后咧就我就之前讲过嘅 MacBook Pro 就到咗手啦，咁咧影片就拍咗，咁测试简单测试咧就仲未做，咁就应该会上传嘅。 我相信呢段片应该会迟过嗰段片出现嘅。 唔系一如所料地，有包我买个USB hub 就插落去。佢 detect 到个HDMI， 就 detect 唔到个 USB-A 手同埋LAN 头，呢个系官而家仲未执紧嘅，仲未执到嘅，呢个系等 Apple 自己搞掂佢啦。咁就玩咗几日，暂时未知道好定唔好，因为好多嘢未得闲装。咁就总之睇开箱片啦，一条非常唔专业开箱片啦。 如果你有留意住个 YouTube channel 嘅话，你嗰度睇咗嗰段片先，然后先听到我哋呢度嘅。如果你冇留意到嘅话，你而家可以去睇翻，已经上咗去啦，你应该 系啦，应该上咗去噶啦，应该我应该会搞噶啦，用 iMovie 剪噶，唔好投诉啊。好，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